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46集，败家。白玉堂想了想，起身打开房门，正好一个伙计经过。 要，哎爷，要什么？ 要最好的云片糕。 哎呀，最好的云片糕啊！果然跟着白白有好东西吃。 对面楼上，叼着点心的展昭运用之前阴侯教的提高耳力的功夫，就听到随风飘来了这么一句话，差点被点心呛住。 白玉堂上戏园子要云片糕干什么？难道跟我待太久也变成吃货了？还是小四子要吃云片糕？ 展昭记得白玉堂是不喜欢吃甜的东西的，想到这里，展昭不禁摇头。 这个无趣的男人，不爱吃甜的，不爱吃辣的，不爱吃菜，不爱吃饭，就爱喝酒。 伙计微微愣了愣，随即笑了。 云片糕之前送进去的八宝点心盒里有啊，客官还要啊？ 老潘说这里有好东西，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，伙计不会办事倒是真的。 你看这位爷说的，原来是潘爷的朋友啊，你早说呀，我这就给您上最好的点心啊。 说完，伙计笑呵呵跑了。没一会儿他就回来了，端了一个托盘，上边一个十分精致的瓷质小盒子，旁边还有一盏古怪的灯，跟之前他们在隔壁看到那位二爷正抽的一样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接了，扔了一锭银子给伙计，伙计屁颠屁颠就跑了。白玉堂回到桌边，将托盘放下，小四子走过来，一脸严肃地看着白玉堂，白玉堂跟他一对眼，吓了一跳。 小家伙怎么了？ 这么一小盒云片糕，你竟然给人家这么一大锭银子，败家！还说尊尊乱花钱，你更乱花钱，都不知道省一点。 这里头可不是什么云片糕。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指了指瓷盒子。小四子歪着头看他。白玉堂将盒子打开，就见里边果然不是一片片纯白色的云片糕，而是一盒子黑色的糕，跟熬药做的糕方似的，棕黑色一块，似乎是柔软的，但又感觉粘稠有韧劲儿。小四子愣了愣，拿起瓷器盒子闻了闻，皱眉放下。 是忘忧散哦。 确定？ 嗯呢，爹爹教我认过的。 小四子点头，又看了看旁边的那盏烟灯，像是明白了。 哦，他们借着卖糕点的名头卖忘忧散啊，难怪一块糕点那么贵了，里面藏着药呢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摸了摸小四子脑袋，这孩子还挺机灵的。展昭远远的就看到白玉堂和小四子围着桌子不知道研究什么呢，他又听不清楚，也使不上劲儿，无奈正叹气，突然就听到下边有人说话。 潘爷，你怎么来了？ 展昭一低头，就见戏班子门口来了一架马车，车帘一挑，潘旭走了下来，伙计赶紧屁颠颠迎出来。展昭皱了皱眉，潘旭来了，可别正撞上白玉堂和小四子。想吧，展昭一个劲儿对着对面二楼招手，白玉堂和小四子正研究那烟叶呢，都没注意对面的展昭。展昭那叫一个急啊！潘旭进了戏园子，四外巡视了一圈。 这两天有没有开封府的人来啊？ 没有，我们都看着呢， 最近小心些，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就把买卖收了啊。 放心吧潘爷，我们看得可紧了。 潘老三边说边往二楼走。白玉堂研究完了忘忧散，抬起头就见对面展昭一个劲儿挥手对他指着门口。白玉堂此时感觉有人上楼，就闪到门后听，就听到门外有人声传来： 潘爷，二爷来了，按照您的吩咐好好招呼着呢。 要小心伺候，不过最近这风声比较紧，毕竟包拯在这儿呢。一会儿那几位熟客走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声，这两天最好在家里吃点心，别上这边来了啊。 得嘞。对了，您还有位朋友在呢，出手可阔绰了。潘爷就是潘爷，认识的都是达官贵人。 白玉堂微微一皱眉，暗道了声不妙。果然就听潘旭似乎有些疑惑： 还有个朋友，谁呀？ 这会儿如果潘旭闯进来看到白玉堂，那等于打草惊蛇。可就算白玉堂抱着小四子赶紧走，以潘旭的精明劲儿，应该也能闻着味儿，应该会小心谨慎，甚至有可能收了买卖，横竖都是打草惊蛇。白玉堂再看对面，就见展昭已经不在屋子里了。潘旭正纳闷什么朋友，掌柜的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见下边一个伙计急匆匆跑了上来： 潘爷，大掌柜的，展昭来了。 什么？ 以展昭的本事自然能查到这里。叫手下们放聪明点，该收起来的东西都收起来。 手下赶紧吩咐办事，掌柜的就看潘旭： 三爷，您要不要躲一躲啊？ 躲什么？展昭赶来，我有什么不敢见的？ 说完，潘旭快步往楼下走去，倒是忽略了白玉堂这茬。白玉堂站在门边听完了，皱了皱眉：展昭是兵行险招，大模大样进来，这样会打草惊蛇。小四子也在门后听到了外边的对话，扬起脸看白玉堂。白玉堂看了看他，先带着小四子离开，但不能把展昭一个人留在这里吧。正有些为难，小四子拽了拽白玉堂的衣摆，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他： 毛毛可聪明了。 然后呢？ 嘿嘿，我们去对面等他吧。 说着，小四子一指窗户对面开着的客栈窗户，到了那里他们就能跟展昭反一反，刚才展昭看他们，现在他们看展昭。 走之前还要搞清楚一件事情。 嗯？ 等我一会儿。 白玉堂出门顺手关上门，小四子站在门口等了他，也就数到五左右的一小会儿功夫，白玉堂就回来了，拿了那盒子很贵的云片膏，藏好了烟枪，让小四子挂着自己的脖子上，一跃出了窗户，顺手一带窗门落下。果然下边不少人跑了出来，白玉堂带着小四子进了展昭刚才所在的客栈，再望向戏园，就见展昭带着黑虎大踏步走了进去。这里人多，看到老虎惊得众人四散逃窜。展昭背手拿着剑四处望了起来，平日和气的脸上可是没了笑容，展昭整天挂在嘴边的笑容一旦收敛，脸色也冷了下来，还是和往日大不同的。论长相，展昭面窄鼻高，眉眼给人的感觉不是白玉堂那种俊美的邪，也不是公孙清秀的傲，更不是赵普霸道的狂，而是属于他的纯良干净。展昭有一双干净的眼睛，以至于同样的日光下，他的眼睛看起来更亮，清澈有水光，所以才会觉得他人好。他目光所到之处柔和而温良，嘴角含笑可不是赵普的坏笑，也不似白玉堂偶尔的冷笑，他是从眼底泛出来的笑意，看得人开心欢喜。但是 当这一切都消除，展昭严肃的脸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气质，俊美以及沉静。展昭四外打量的时候，瞟了对面楼上一眼，就见白玉堂站在窗边对他点了点头，展昭的心放下了。他带着黑虎站在了戏班子的大堂，客人跑了一半，展昭心中有数，拿着忘忧伞的人应该都跑了，伙计们估计都把东西收起来了。抬头看到潘旭从楼上下来，展昭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，潘旭没有发现白玉堂和小四子。其实刚才事出突然，下一步该怎么走展昭还没有想好，但是看到潘旭，展昭就觉得无名火起，一感受到自己那股莫名的火气，展昭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凡事物极必反，比如说来暗探，露了马脚就会打草惊蛇，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打草惊蛇过了头，有多张扬就搞多张扬，那说不定对方就掉以轻心了，法子有，就看演得好不好了。想到这里，展昭突然手背在身后做了个翻过来的动作，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展昭先给他看了个手背，一翻手给他看了个手心，什么意思？小四子被白玉堂放下后，白玉堂全副心思都在展昭身上了，可不管他了。小四子蹦了半天看不见，太矮了，只好跑去搬凳子，爬上凳子，展昭动作也做完了，白玉堂低头想心思， 之后怎么办啊？ 白玉堂靠着窗棱想了一会儿，做了刚才展昭的手势。 这姿势什么意思啊？ 再做一遍看。 白玉堂翻手，小四子摸着下巴， 就是翻手吗？ 哦，这么个意思。 什么意思啊？ 你先坐着，我很快回来。 白玉堂把小四子从凳子上抱下来放到了桌边，让他喝茶吃点心。小四子点点头，就见白玉堂又从窗户出去了，到了对面戏园子的屋顶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